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2018年9月7日，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突然去世，他的亲人、朋友、乐迷无一不生出无限的悲情。盛中国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不可多得的音乐尖子，他和刘诗昆作为绝代双骄，在国内音乐界有着长久的影响力，这是后起的新秀们所没有达到的成就。在国内，提起盛中国，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很多人接触音乐的时候，听到的小提琴曲便是和盛中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节目中，我就给您讲讲这位音乐家的故事。他5岁学琴，7岁公演，9岁在电台录制广播，后被国家公派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他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多项荣誉的小提琴演奏大师之一，曾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他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流传于世，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的故事。作为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盛中国很早就在国际上为中国赢得过荣誉。1980年，根据中澳文化协定，盛中国单独出访澳大利亚举行独奏音乐会，并与悉尼等4个城市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柴科夫斯基作品《梁祝》等协奏曲。巡演获得成功之后，澳大利亚的 ABC 广播公司将盛中国的名字列入了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列。新华社也为盛中国成功的出访专门发布了消息，称盛中国的出访标志着新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正式进入国际文化交流领域。世界提琴大师梅纽因访华时，演出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与之合作的就是盛中国。演出后，梅大师为盛中国写下了你是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最好的伙伴这样的赠言。盛中国出生于1941年，第二年作曲家吴伯超先生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归来，被当时的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音乐院的院长。吴伯超先生一直想要建立一支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队，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他懂得，要建设一支具有世界水准的交响乐队，必须从娃娃抓起。于是他苦心游说，终于获得政府的支持。1945年9月，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吴伯超和他的同事们就从数以万计的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孤儿当中精选出了200名， 给予他们当时最好的音乐教育。幼年班班主任梁定嘉曾说，国立音乐院的幼年班开办的最大目的是先招收200名由6至12岁身心俱健具有音乐天才的男童，及早施以严格之音乐训练，希望这200个音乐的娇儿经过若干年之后自身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奏家，何则能成为一个规模宏大堪与国外媲美的庞大交响乐队。所以各学童学习乐器的选择及指定，除了合乎学习条件之外，还配合着交响乐队的组织。这些战乱中怀着交响音乐梦的人们，从宋庆龄主办的儿童保育院中招来有音乐天才的难童。因为幼小，有些孩子甚至在上学的时候还会尿床。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成立的时候，盛中国才4岁，没有到入学的年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要迁回南京，刚刚成立半年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也随之东归。当时幼年班的负责人之一黄元礼这样回忆说，1946年春，由院长亲自参加的甄别考试，准备胜利复员。甄别下来的孩子分别送回元保育院，留下的40多名学生在4月份包2辆长途汽车从重庆出发到宝鸡，再经铁路到达江苏常州。因为南京的国立音乐院正在兴建校舍，所以幼年班的孩子们只好落脚在常州。那时盛中国比国立音乐院的孩子们小上3到4岁，而父亲盛雪正是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小提琴教师。盛雪对于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家住在楼梯的下面，顽皮的孩子总是在盛中国练琴的时候去招惹他出来玩，时常会看到父亲正在吼他或是打他。盛中国的母亲名叫朱冰，是一位女高音歌唱演员、钢琴演奏家。在重庆国立音乐院的时候，朱冰和盛雪相恋，被誉为冰雪之恋。盛中国就是冰雪之恋的第一个爱的结晶。父母希望国家昌盛，不再受欺凌，所以给孩子取名为盛中国。因为在父亲琴声中孕育成长，盛中国敏感于小提琴，还不会说话时，他就拿起2根筷子学着爸爸拉琴的样子。在盛中国3岁时，朱冰捡了块木板，削了把琴给盛中国玩。这把琴不能发出声音，可是盛中国却在琴上找到了乐趣。他后来回忆说，这把无声的小提琴和母亲的身影时常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我心里，母亲为我制作的这把琴是最珍贵的。父母看到孩子喜爱音乐，喜爱小提琴，于是决定由父亲盛雪做盛中国的小提琴教师。朱冰和丈夫说，孩子算是交给你了，你可不能打骂，也不能体罚孩子，不然会把孩子学小提琴的兴趣给打掉了。妻子的话还没说完，盛雪回答道，这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现在一身兼二职，既是师又是父，什么兴趣不兴趣，我才不管你婆婆妈妈的那一套，希望你不要做孩子的绊脚石啊。正式拜师这天早晨，朱冰叫儿子起床，结果发现儿子早就醒了，而且一咕噜爬起来时早早就穿好了衣服。盛雪亲自煮了2个荷包蛋端到儿子面前说道，你可知道这拜师学艺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古人拜师那都要行拜师礼的，今天你吃了我亲手给你煮的这2个荷包蛋，就算是举行了拜师仪式，荷包蛋吃完了，仪式也就算是结束了，从此以后我来教你来学，把 爸要尽老师的责任，把你教好，只许你勇往直前，绝不许你半途而废。你能做到吗？小胜中国听了之后，使劲地点了点头。胜中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潜心学习两年，就能公开演出了。九岁时，他录制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名家的经典，通过广播播出，一下子成了天才琴童。1954年13岁的胜中国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956年在纪念莫扎特诞辰200周年的音乐会上，胜中国演奏了莫扎特 A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同年演奏了马思聪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都是与职业交响乐团合作完成的。中央芭蕾舞团乐队首席郑凯林回忆说，第一次见胜中国是我195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胜中国比我高两班，同学们聚在一起说，我们去听胜中国拉琴吧，他拉得很棒，特棒。于是大家去找到了胜中国，胜中国问，你们想听什么曲子呀？我们说要听帕格尼尼随想曲，因为那是最难的。胜中国接着问，听哪一首呢？我们点哪一首，他就给我们拉哪一首。现在回想起来，别说20世纪50年代了，就是放到现在，有几个学生能在初三的时候具备那样的能力呢？所以胜学长就是那种出类拔萃的人。1960年胜中国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尖子，被保送出国留学，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著名小提琴大师列科刚。两年后，他参加了莫斯科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赛，获得荣誉奖。1964年胜中国从苏联回国，直接进入了中央乐团参加了工作，而他的同学们还在读书，直到1966年才毕业。因为胜中国所拥有的名气，同学们认为他高高在上，后来这种认识有所转变。他的同学李达纳回忆说，起初同学们认为胜中国虽然技术上很棒，但是音乐不太感动人，尤其是很少听到胜中国拉中国作品。可是后来大家逐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胜中国本人的艺术越来越成熟，而且他很喜欢拉中国作品，拉的中国作品都很有中国味道。每到有同学聚会的时候，胜中国也来参加，李达纳逐渐感觉到胜中国为一般老百姓演出不讲价钱，更强调音乐而不是技术，那些都增加了同学们对他的敬重。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胜中国填补了国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空白，演绎了大量的中外小提琴名曲，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被誉为中国梅纽因。胜中国的琴声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他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可以说那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这首曲子影响了中国乐坛近40年，对胜中国作品的演绎和推广影响深远。不少乐迷当年就是通过胜中国第一次听到了高雅的西洋乐器演奏中国乐曲。2008年10月，胜中国在郑州为河南观众奉献演出时，曾表达过自己对于梁祝的感情。他曾说，半个世纪过去了， 梁祝仍显现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一部音乐作品有没有生命力，群众说了算。为什么梁祝能在半个世纪久演不衰呢？大家都这么爱听，就是因为梁祝拥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它扎根于中国民族传统艺术戏曲当中，用的是西洋小提琴作曲法进行表现。美丽的梁祝传说家喻户晓，再配上交响乐的恢宏演奏，这些促使这部作品成为了经典。声中国不仅拥有极高的知名度，提升了中国小提琴演奏水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还带动了一个中国小提琴家族——盛世小提琴家族。虽然家里最早拉小提琴的是他的父亲盛雪，但名气最大的还是盛中国。盛雪不但教出了盛中国，盛中国的妹妹盛中华也由父亲启蒙，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接着被选入苏联小提琴别里杰专家班。盛家的老三叫盛中白，不曾向父亲提出过学琴要求。老四盛中珍在钢琴上自行发展，老五盛中秀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附中音乐班，成了小提琴专家。老六盛中光，老七盛中龙，老八盛中祥，老九盛中立，老十盛中红，还有排行第十一的盛中兴，一个个吃了父亲的荷包蛋后勤学苦练，都成大器。在2017年5月，盛中国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症状，一直没有恢复。6月他到日本时咳嗽加剧，躺着都咳得很厉害。他的夫人赖田玉子回忆说，当时在医院检查了他的肺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发烧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后来盛中国带病去了欧洲，回国以后继续到包头演出。2017年7月开始，盛中国觉得自己的胸部特别沉重，特别压抑，妻子和盛中国的弟弟带着他到医院检查了心脏，发现心脏确实有问题，盛中国立即被送进了急救室。那时他还在发烧，但是没有查出原因。服用了医生所配的药物之后，盛中国的状况有所缓解，医生建议留院观察，但当时还有几场演出等着他。最后盛中国还是选择出院进行演出。他的妻子赖田玉子带着抗生素和硝酸甘油，陪同着盛中国来到了武汉的演出现场。盛中国拉完一首曲子就感到胸闷的厉害，妻子立刻把硝酸甘油递给了他。盛中国把药含在嘴里，坚持完成了演出，还为观众加演了曲目。2018年8月初，盛中国又开始筹备即将在南京上演的家族音乐会，几位在国外的弟弟妹妹都回来了， 与他一起排练。然而8月10日，盛中国的身体再次出现了状况。赖田玉子看到他难受得满头大汗，救护车赶来时，车上有一位医护人员提醒盛中国要马上入院治疗。最终盛中国被送到了北京的一家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到医院时，他的病情已经非常非常危险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盛中国饱受病情的折磨。医院里的病房主任、大夫、护士轮流看护着他，他的女儿和兄弟姐妹也会时常前来帮忙。有时众人忙得来不及吃饭，盛中国经常和他们说，你们先歇一会儿吧，要去吃饭去休息了，我还可以扛得住。还有啊，这位护士也太累了，换换班吧，你们也要多喝水啊。期间有一位护士即将休假，他特意跑到盛中国的病床边说，盛老师啊，我们想送给您医院最受欢迎病人奖，您看行不行啊？盛中国的妻子赖田玉子开玩笑说，你们能不能给他的家属也颁一个奖啊？护士赶紧说，当然当然。盛中国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不会为了追求安逸的生活就放弃演出，他希望生命不息，演奏不止。他的愿望是当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是在舞台上倒下的。也确如他所说，他所有上台的演出都从头到尾地完成了。今天盛家最好的鸣琴不再发声了，回到了儿时妈妈那把木琴的无声状态。但是他的弟弟妹妹们，他的同学朋友们，他的乐迷们心中不断地回想起一首首的旋律，或是悲怆，或是安魂曲。 是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语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爸不会再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